但是业最像 逮捕现行犯的事由，然后我上次有讲可以分成逮捕现行犯跟逮捕准现行犯，那他们所规定的内容，我上次讲的是一个急迫情况嘛，对不对？那我回去看学者的书，好，发现我本来要写的是另外六个字，但其实内容是一样的，叫做发觉犯罪时点，发觉犯罪时点。现行犯跟准现行犯的差异啊，一个现行犯的话是犯罪在实施中或实施后及时发觉嘛，对不对？这时候急迫情况比较明显，比较显然，然后所以它是一个现行犯。然后假设发觉时点是在不是在实施中或实施后及时发觉，但是它漏有其他的东西，那这时候急迫情况没有那么高，但是它还是一样，它是一个以现行犯论，它是准现行犯。好，所以他们差别是在于发觉犯罪的时点的不同。好，那再来我们回来刚讲到第37页嘛，我们继续从这里看下去。好，羁押的审查。审查的流程，那大家看到我这边空了一大格，应该知道我又要干嘛了，我又要画图了。对，那其实刚这个图呢，会跟刚刚那个长得有点像，所以我请那个老师帮我验面证据。那现在我就要来画审查的流程。审查流程是怎样？不是这个图，我是讲刚刚那个羁押的嫌疑重大、法定原因、必要性。对，那其实审查流程基本上也是在审查这些东西，那只是一开始。好，我们先加上这个叫做什么？被告应经法院之讯问，所以讯问被告这个东西，只要是羁押的审查，一定要先做这件事情，否则违法又违宪。讯问被告。确认被告以后，好，真的要进入一些要件的审查。那请问第一个要审查的要件是什么？照我们刚刚审那个羁押的要件这样审查下来，第一个应该是什么？犯嫌重大。是否犯嫌重大这样的要件？那假设，假设今天犯嫌重大呢 ？Yes 的话，再来要审查什么要件？等一下再讲，我们先写。假设 No 的话，犯嫌并非重大，请问这时候法院要做出怎样的决定呢？来，我们这边写个，先写上一个 C， 来 ，C， 等一下，我所有的 C 的代号是什么？驳回羁押之申请，驳回羁押之申请。算了啦，只有三个，直接写，我就累一点好了，驳回。羁押申请，那这边我写驳回羁押申请，请问我的前提是什么东西？前提是有一个羁押的申请在嘛，所以应该是，所以这边写的驳回羁押的情况应该是在什么？侦查中，侦查中才有人去申请羁押，申请的人叫什么？叫检察官，驳回羁押申请。然后也有可能是不予羁押，这两个东西，你跟我说，你可能会问我说，他们的差别在哪里？被告不是一样都没有被羁押吗？刚这样蹲下来，脚有点痛。来，不会羁押申请跟不予羁押，最后被告是不是一样没有被羁押？但是不予羁押是什么？不予羁押是在审判中，审判中没有人申请，所以不会有不会羁押申请这件事情，对不对？所以不会不予羁押这件事情，法院自己要 好，来审讯问被告，然后审查是否应该羁押这件事以后，然后最后下一个不予羁押的决定。假设今天犯嫌重大，再来审查什么要证？再来审查的要件叫做是否具法定原因啊。方长羁押的法定原因，但一般性羁押有三款，然后预防性羁押有就是要符合各特定的罪名，然后要有反复施行同一犯罪之余，对不对？是否具备法定原因，一样我们要分两条路走。Yes and no。假设今天不具法定原因的话，那应该要怎样？一样拉回来这边，驳回羁押申请或是不予羁押。假设今天具备法定原因，再来要审查什么要件？是否基于什么？必要性。是否具必要性？好，一样，必要性的具备与否，我们又可以分两条路走。好，那这时候一定有人会说，哎，那是不是不具必要性，一样拉回那边，是不是？不是哦，嘿嘿。假设今天不具必要性的话，刚刚我们前面有讲过，假设今天，前面有讲过法定原因跟必要性的区分很重要。那必要性在不具备必要性的时候，有可能法院可以做什么？法院可以命替代手段，法院可以使用替代手段，然后是怎样？拒保、责付、限制、住居。有原因，没有必要性，它可以使用替代手段。但是好，那再来，应该又有人会很聪明的说，来，是不是今天具备犯嫌重大，具备法定原因，具备必要性，然后现在就应该准予羁押了，准予羁押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再来，我们要审查一个东西，叫做114。这个114呢，不是指清华大学，这个114是指我们刑诉法第114条。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刚刚有看过哈，114条，羁押之被告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如经拒保停止，申请停止羁押，不得驳回，等等等等。假设今天法院认为羁押的案件，怎么样？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就算是具备了必要性，但是只要被告他拒保申请停止羁押等等的，他也不应该，原则上也不应该做羁押的动作。所以最后我们是要还要再审查一个114是否符合114。那114的话就不详细的直接写它的内容。假设今天根本没有114的形式，114是一个负面的，所以今天要是 no 的话，法院可以做什么？114的情况不存在，法院可以准予羁押。114的情况存在的话，法院原则上应该就是做什么替代手段。替代手段的内容等一下我们会再讲到。好，总之这个流程 这样话起来好像有点长，不过它就是一个审查羁押审查的流程哈。来，羁押审查流程这个图画完，再来看下面告知义务。告知义务有两种。来，这边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有两个很熟悉的字，是我们的好朋友，叫做讯问，对不对？讯问，看到讯问，大家会想到95条，95条有第二款、第三款，很重要的告知义务，对不对？来，讯问，在讯问之前一定要做一般告知义务。一般告知义务这个东西，我们之前已经讲到烂掉了，应该不用我们再讲哈。假设法院它违反一般告知义务的话，嘿嘿，有什么的法律效果？回去看诉状主体、被告之讯问。我好像一个目录机器哦，对，诉状主体、被告里面，被告的讯问那边，看看里面，检察官、司法警察。哦、我那时候有区分几种讯问主体，从法官、从检察官，然后再到司法警察，分别他们若未践行告知义务的时候，会有怎样的法律效果？那自己回去看一下，这东西很重要，大家都知道吗？一般告知第一种，然后再来特别告知义务，这边的特别告知义务。来，依据本法101条第三项、101-1第2项主要情条项，然后在一般性跟预防性羁押，它都有对于谁践行的告知义务，被告跟辩护人，他要准用哎，好，没错，来，101的第三项，第一项各款所依据的事实，应该要告知被告跟辩护人，而且要记载于笔录。应该要告知被告跟辩护人，他的告知的对象就有比这个一般告知义务更多了。一般告知义务是告知被告，这个特别告知义务告知谁？被告跟辩护人，而且它的内容是包括所羁押所凭的各个原因，对不对？特别告知义务。然后预防性羁押，因为准用101的第三项，所以也是一样，附有被告跟辩护人关于羁押所依据事实的告知义务规定，特别告知义务，辩方可以行使什么？这三个字应该大家都猜得到，防御权。好，告知义务讲完之后，我们来看38页。38页，请问羁押庭到场之参与者会有谁？被告跟法官一定会到场，对不对？那不然没有被告怎么讯问被告？没有法官谁来讯问被告？对不对？所以被告跟法院法官一定会到场。再来，所以我们要问的就是谁？检察官是不是要在羁押庭之中到场？之前我们好像讲过很类似的问题，审判庭中检察官需不需要到场？然后我们的结论是，检察官应该要怎样？应该要实质到庭，对不对？因为检察官负实质之举证责任。来，这边检察官在羁押庭的审理之中，他要不要到场呢？101条第二项的是规定说，法官在做前项之讯问，也就是这个讯问的时候，检察官可以到场陈述申请羁押的理由，还有提出必要之证据。他这边写的用语是得，那羁押庭中检察官是否必须到场？那当然就是否定说、肯定说、两说。肯定说的话，检察官作为国家公益机关当事人的依照，当然要。检察官就是当事人嘛，他负有实质举证责任，他就是应该连羁押庭的时候，他都应该要跑出来举证说，好，为什么我要申请羁押等等的，然后， 好，这羁押庭才是一个合法的庭，这样是肯定说的讲法。那否定说的话就说了，虽然检察官原则上应该负召开的义务，但是第一个法条就只说得，他没有说应，然后第二个人力实在不足，他假设他在申押的时候他所附的资料就已经充分的话，那就算他本人不到庭，他还是一样尽了他的实质举证责任。而且其实羁押庭是因为它不是关于本案事实的一个判决，所以它跟审判庭不一样，它不一定，它没有必要说一定要采这样子完全的直接审理，对，它可以使用一些书面审理的方式，因为自有证明。那所以实务上倾向说采否定说，也就是检察官就算不到庭，也不会让这个羁押庭的审理不合法。那就这样，肯否两说，肯定说，学者的说法；否定说，实务上的见解。再来，羁押庭的形式。第一个，羁押庭是否适用言辞辩论原则？学说上有争议。言辞辩论原则什么意思？就是需不需要一定是由当事人，然后真的是用言辞在攻防，而不是用一个书面审理的方式。来，肯定说言辞讯问才符合这个宪法第八条第二项审问的法定程序。审问听起来，就是学者认为说它一定是一个，就是必须要是言辞辩论。但是用书面的话，不符合这边所讲的审问。那再来，被告请求表达权的问题。然后应该是，借由言辞辩论方式行使其防御权，学者这样认为啦。但我是认为说，书面就绝对没办法行使其防御权嘛。我觉得重点还是应该要回归到说，对于那个程序的要求是怎样。不过学者这样讲，就顺便列上来给大家看，肯定说有这样两个见解。否定说的话，最大的原因，第一个，侦查不公开。那当然只有在侦查的时候，也就是检察官申押的时候，才有这样的必要，才可以以侦查不公开作为羁押庭，不以言辞审理的原因。第二个，减轻司法资源浪费，这个是一个比较实际面的考量，就是都采言辞审理，大家比较累嘛，就是这样子，简单讲就是这样。然后有助侦查效益跟人权保障。这边这个人权保障，大家可能会有点意见，为什么采就是不采言辞审理原则，反而有助于人权保障？那前面不是有学者主张说采言辞审理原则，被告比较能够行使其防御权，那这样子？为什么不采言辞审理原则也可以有助于人权保障？大家要想一想，就是羁押庭这个东西，羁押庭这个东西，假设就是公开啊，就是侦查中只要有程序公开的话，那对于被告的，在社会上的这种无罪的印象，就一定有所妨害。对，所以就是学者可能会认为说，在侦查中，假设羁押庭。就是言辞审理，而且还公开审理的话，那可能也会就是对于人权保障有一定的妨害。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这个应该是侦查庭审判庭要不要公开的问题啦。下面我们会看到公开审理原则。公开审理原则虽然这边短短几行，短短一行，对，但是我觉得刚刚那个学者讲的明明就是一个。是否要公开审理的问题？好，不过反正学者讲的就列上来。对，来，公开审理原则这个东西只有在审判中有其适用，所以在审判中的羁押庭才有可能有这样的问题。但是问题是，其实现在羁押庭好像原则上都不会采公开审理。那侦查中的话，羁押庭绝对不采公开审理原则，因为什么？侦查不公开。那关于羁押庭的形式，基本上不太会成为考点，因为它就算 他就算真的考出来，也不知道到底要考你什么，会变成一个打高空的东西。所以的话，这边不用放太多心力，稍微看一下说跟佛两说的见解就好了。那再来，我们看括号五，法院调查跟证明的法则。来这边会先讲到之后我们要讲证据法则里面的问题。那先跟各位说声抱歉吧，就是这边有点没办法说把体系弄得整个很顺下来，对吧？好，我们先来看证明法则。证明法则也就是说，像是我们在这边要审查哪些要件，要好像被告以后要审查什么犯罪重大，审查法定原因，审查必要性等等的，审查这些东西的时候要采怎样的一个证据法则，就是它牵扯到什么，牵扯到的主要是程序的践行的问题。但是我们之前有讲过法定证据方法有五种，对不对？那一个证据要作为判决的基础，它一定要照其中一种法定证据方法在审判庭中做合法调查，然后没有欠缺证据能力等等的，然后最后没有欠缺证据能力经过合法调查，这样之后它才能作为判决的基础，对不对？那这个东西是刚刚所讲的叫做严格证明法则。那这边的话我们要采什么自由证明程序。原羁押体采自由证明程序，也就是说什么证据能力的层次可能还有争议，但是重点就是什么法定证据方法不需要，自由证明程序里面不需要采法定证据方法，它可以用自由证明，就是提出的方式可以比较不受限制，然后比较轻松一点，就是不用践行很繁琐的一些调查证据的程序。那理由是什么？理由就写在下面，它不是一个审判期日的程序，而且跟本案的待证事实没有关系，不是审判庭，而且跟本案待证事实没有关系。本案待证事实是什么？像是假设我今天被起诉杀人罪，那今天待证事实就是我杀人，把我的所有刑法，然后证明我被起诉的罪名的犯罪构成要件，他们通通叫做本案待证事实。那跟本案待证事实有关的，然后原则上又要是在审判庭里面的程序，才适用严格证明程序。那除此之外，都适用自由证明程序。一下听不懂没关系，我们之后讲到证明，讲到证据那边会再详细的讲一次。那不过先记住这件事情，本案待证事实适用严格证明程序，至少要记那个本案待证事实，好。那自由证明程序它不是用什么直接审理原则，也不是用条文法则，也且没有需要证明到什么这个无合理怀疑。之前我们说过，就是刑事诉讼里面要得到一个有罪判决299条，那应该要是得到一个无合理，司法院得到无合理怀疑的刑侦的程度，对不对？那这边也是一样，它不适用这样子的，它只适用自由证明程序，所以它不需要证明到无合理怀疑的刑侦程度。那就是产生什么影响？第一个，刚刚举证方法的说明嘛，就是在检察官在举证说，我为什么认为他犯嫌重大？为什么他有法定原因？他逃亡或者有逃亡之余，为什么有必要性？这些东西，检察官在证明的时候，他没有必要。第一个，他不需要在每次证据的提出，他都进行一套严格的证据程序，他可以就是把它随便用替代证据啊等等的方式去提出，只要他能，他不管用任何的方法，只要去说服到法院，让他形成一定的刑证，而且这个刑证不需要达到无合理怀疑的程度，他只要达到大概是一半优势证据的程度就可以了。就是说他优势证据就是像是民事审判那种，就是我的司法院得到50%以上的刑证，他比较相信我这边，那最后都有下一个有利的判决，达到那样的程度就可以了。这样应该可以理解他的意思，这样我所说的意思了吧？好， 我看到有人点头，就当大家已经理解了。反正之后我们在证据那边还会再详细的讲一次。总之，羁押庭不用很繁琐的证据调查程序，然后不用达到95%以上无合理怀疑的实证程度，然后再来这个问题，法官得否主动调查事实？这个东西有没有觉得很熟悉，有点亲切感？我们之前在上侦查主体法院的时候，侦查主体法院的时候有讲到那个关于法院的调查原则、澄清义务的问题嘛，对不对？然后也有一直劝大家不要去听讲座嘛，对不对？有没有印象？好，来，法院得否主动调查事实？来，先采，啊，我一样可以分什么？肯定说、否定说。肯定说，法院本于澄清义务，本有职权调查的权限。这个说法很明显是什么？职权调查主义那个方向的。那否定说的话，现在基于表扬适当性的进行主义，检察官本来他提出的证据就应该先说法院去调查证据的范围。那一样可否两说，但是最后我们想想，我们之前是不是有讲过101第二次，对不对？那其实这个解释也可以照101第二次的方向去走，这样子会比较符合，会比较符合说我们现在对于法院角色的一个要求。所以小杰那边就是写的跟101第二次的内容有关，大家可以自己去看，这边讲过不重复讲哈。再来审查的结果，哎呀，审查的结果，刚刚我们画这个图，我们画出了哪些东西？准予羁押、替代手段、不予羁押。那我刚刚本来不是画到这边，本来想要写个 C， 那其实就是对应这边1、2、3三种可能的审理结果。然后我们刚刚在这边也讲了，检察官在讯问被告以后，他可以做出三种决定：第一个申请羁押，第二个禁命、拒保、责付、限制住居，第三个就是把被告释放。他也可以做这样的决定，那其实是有点相对应的，可以理解吗？就是他认为说，好，我可以申请羁押的时候，我再申请羁押。但是申请羁押以后，法院不一定就照检察官所得到的新证去做一个决定，他可能最后第一个可能准予羁押，第二个可能替代手段，第三个不予羁押。那他们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呢？假设今天准予羁押的话，那一定要有怎样？第一个，符合所有的羁押要件，而且还要有羁押的必要性。符合羁押要件，犯嫌重大，法定原因，然后再加什么必要性，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怎样准予羁押。那替代手段呢？就是符合羁押要件，前两个要件，但是没有必要性，没有必要性。那第三个，驳回申请呢？驳回申请就是连犯嫌重大、犯嫌重大跟法定原因这两个东西其中一个不具备，那都是驳回申请或是不予羁押，对不对？好，这样子应该可以理解三种法院三种可能的不同的做法。好，那驳回羁押的申请除了刚刚的这个欠缺这其中的话，叫做什么？无理由，无理由。那我们说过，诉讼行为可以分四个层次：成不成立、有没有效、合不合法、有没有理由，对不对？四个层次。那刚刚讲的是有没有理由的层次的问题。那下面这边，好，在假设今天申请羁押是不合法的情况之下，法院也是一样要做，要裁定驳回羁押的申请。那有人可能会问说，那假设今天申请羁押是不成立或者是无效的话，法院要不要做什么事情？在不成立的时候，法院根本不用做任何事情。那在无效的时候，法院有两种说法，有些会认为说它形式上还是有一个申请存在，所以还是要驳回。那假设今天是无效的话，也有人认为说，因为它无效啊，所以我根本不用做任何事。因为无效的这种行为是怎样？自此无效，当然无效确定无效，所以不用做任何事。那这个可以顺便写上去，不过因为不是考点，所以我没有写在讲义上。假设今天第一个 检察官的申请羁押不合法的情形，形式上不合法的话，可以命补证的话，法院还是应该要命补证。那通常都是这样的情况啦，通常都是假设法院发现检察官怎么做什么诉讼行为不合法的话，他通常都是会先命补证啦。这个因为法院里面也是需要一个很和谐的关系啦。来，再来，不合法那边自己看一下啊，无理由这里，法院认为无理由驳回检察官羁押的申请，驳回羁押申请以后，这边。好激烈的声音，来，驳回羁押申请以后，好，检察官受到了一个驳回的裁定，这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检察官被裁定驳回，那他可不可以提起抗告？有，好，来，哦，这边检察官可以提起抗告，然后问题是他的抗告可不可以停止执行？我想到另一个问题了，还是来第一个，肯定说抗告没有停止执行的效力，原则上抗告没有停止执行效力，这个东西先把它画起来，409条第一项。来，假设今天啊。等一下啊、哦，这边上面那边检察官的抗告是否有停止执行的效力？停止执行下面帮我打一个括号好了，写说暂停释放被告。这样子用语比较精确一点。好，再来我们想看到刚刚。看了条文，原则上抗告有没有停止执行的效力？原则上没有，但是在一定的情况之下，法院它是可以裁定停止执行的。但是这时候我们要问的是，检察官的抗告可不可以停止？假设今天检察官申押以后被驳回申请，驳回羁押的申请，那检察官的抗告可不可以让法院就是去下一个裁定说好？那先暂时停止执行，然后把被告暂时不予释放，大家觉得可不可以？假设第一个肯定说的情况之下，学者认为这时候是理论上检察官理论上可以申请，就侦查法官已裁定停止执行，停止执行这边肯定说学者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暂停释放被告，暂不释放这边，但是我们讲到停止执行这件事情啊，停止执行应该是去该怎么讲，应该是法院去停止他的一个公法上的尤其是强制处分，停止执行某种强制处分，但是问题是释放被告是不是一种强制处分，释放被告是不是一种强制处分，它本身不是一种强制处分。大家来看一下否定说，基于法律保留原则，停止执行这个，它本来是用于一个暂时停止强制处分之执行，然后避免人民权利不可挽回的侵害。对，然后停止执行不应该要作为一个限制人民基本权的法律依据，因为它本质上不是拿来这样用的、啊。我们说，假设今天被告应该要释放，但是又暂时不予释放，这样是不是侵害人干预人民的基本权？这样是啊。那停止执行本来不是拿来这样用的，它却拿来这样用，它就变成一个有违法律保留原则的东西了。那所以我会觉得说，基本上你不能拿停止执行这样的一个规定，然后来干预被告的人身自由，否则它是违反法律保留原则的。懂我意思吗？可以了解哈。一开始，好，没关系，就是这样子。总之，它是违反法律保留原则的。为什么？因为不予释放这件事情，它虽然是一个不作为，但是这个不作为还是干预人民的基本权。不管怎样，它是对于人民基本权的一个限制，所以它要符合法律保留原则。那不予停止执行，它本身它不是这样的一个规定，它停止执行应该是相对一个暂时停强制处分，也就是暂停。 暂时不执行对于人民的基本权的干预的动作，懂我意思了哈？好，那这个佛经说是哪位学者采的呢？这位学者现在在台上没有，就是我看书的时候啊，自己觉得说这样的说法实在是还蛮不合理，然后我就去找看看有没有反对学者，就是学者其他对于这个看法反对的见解，但是我没有看到，可能是学者其他学者没有太注意这个点，或者是没有太注意这个人，对，所以就是我自己列了一个佛经说在下面，那个以避大家学习上的参考，就是看一下，好，来再来。我们看41页，羁押的执行，羁押的执行里面第一个重点就是说，羁押的定状是什么？是押票嘛？那押票这个东西，它的性质是什么？它的性质，它是一个命令状还是许可状？其实这个命状、许可状大家可能看不懂。其实这边在探讨的问题就是说，假设今天检察官申押之后，侦查中检察官申请羁押之后，那法院后来准予羁押了，但检察官突然那个人格分裂，他又觉得说好像这时候不需要羁押吧，那他又想说啊，我是个侦查中的侦查主，我应该可以决定不要去羁押被告吧，那假设检察官不予羁押的时候，侦查中的检察官执行嘛，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法院可不可以去强制要求检察官去做羁押被告的动作呢？也就是法院准许羁押之后，检察官可不可以不执行的问题？那假设我们采命令状说的话，那就是说羁押这件事完全由法院决定，所以检察官他虽然在侦查中，好，他有负责执行这件事情，但是检察官他只是负责执行，那决定要不要羁押还是权力在法院，所以法院可以要求检察官去做羁押。假设今天只是个许可状的话，那其实就是变成说，好，侦查中检察官是侦查主，他可以自己决，他虽然申请羁押以后法院准许了，但是不代表必然的他就必须要羁押被告，他可以自己看情况说，哎，是不是其实这时候可以不用再羁押被告了。对，那就是这样的差别，检察官可不可以不执行侦查中法院所准予羁押的押票？然后括号二这边关于执行的程序，它只是一些法条的规定，那大家就自己看，帮你们我觉得就是有稍微整理过一下，会比原本的法条好读，那没有，但是没有什么好教的。那执行的处所稍微看一下，处所这边成人的话，那大家一般看到被羁押你会送到叫什么的地方，叫看守所的地方，那少年的话在少年关护所，那比较要注意的是下面这个押所的变更，大家来看103条之一，在讲义上这个就是了哈。侦查中检察官、被告或其辩护人认为有维护看守所或在押被告安全或其他正当事由者，就是反正基于某些事由，他可以申请法院变更在押被告的羁押处所，但是假设比较重要的在后面这一段，法院依前项申请变更被告的羁押处所时，应即通知检察官、看守所、辩护人、被告还有指定的亲友。指定的亲友这个东西很重要，假设你羁押受羁押的亲人嘛，然后突然本来在那个土城看守所，然后突然被你移到什么桃园龟山看守所这样子，然后我完全不知道，带着肯德基想要去探他，然后结果就扑了个空，这样是一件很哀伤的事情，而且你不知道你的亲人在哪里，实在是，对，就是会让人很惊恐的一件事。那大家会联想，应该可以联想到我在影射什么东西，然后白色恐怖的时候，就是没有这样，没有像这样子规定，然后就是很多人亲友被抓走，然后不知道身在何方。对，那其实就是老师本人，就是祖父也是个白色恐怖的受害者，那所以我家里就是可想而知的，就是遇到不行这样子。对啊，反正就是那叔侄辈常，就是父侄辈的人常常会谈论这些事情啊，就是当初你被抓到哪里，我被抓到哪里，然后好像在讨论那个军旅生涯一样的快乐一样。对，但是庆幸的是，他们现在还快乐的活着啦。对，那不是什么党派的问题，但是就是这个羁押这个规定啊，然后就是像这种人身自由的拘束，然后 但是现在我们都很明确的去采了另一种原则，然后像这样子告知一些亲人的一些规定。对，但是就是这些规定看起来很无聊，但是大家看到的时候就要有一种，其实这种要知道这个东西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看了有些人会掉泪的，就是啊，当初就是没有这样的规定，我才不知道我爸爸死在哪里这样。突然有感而发 ，sorry。对，来，再来我们看被告的管束。被告的管束其实这边不太重要啊，就是原则上其实不应该要怎样，就是你们看，就是常常会。被羁押的被告啊，就是会上一些戒具啊，什么东西，像那个之前，陈前总统嘛，他被羁押，然后就高举他的手铐，那个照片还就是有上一些国际新闻这样子。对，那关于羁押的规定，那是他需不需要去上那个戒具，就是手铐呢？对，那其实就是从那个比例原则观点来看，假设他不就是在押中的被告不会逃的话，那也没有必要一定都要上手铐脚镣啊，但是有时候又是有点需要，而且他可能是为了保护被告本人都有必要的。算了，对，那束缚身体也是。那再来接见通行权，这个东西有没有有点熟悉？之前我们在诉讼主体被告里面，诉讼主体被告里面有讲到这个交通权、接见通行权的规定的问题，那大家可以回去自己看。那最后救济，对于羁押的救对于羁押裁定的救济，羁押处分的救济，抗告或是准抗告，一般的规定。那像是这个接见通行权里面也有适用。假设对于我们今天在押的被告，他被限制接见通行权的话，他可以提起抗告或是准抗告予以救济。好，这边大部分是一些比较简单，或是重点不是在就是羁押的执行这边啦。它都是一些比较简单，或者是说重点不是在这边讲的，对。那所以我们就很快速的带过。再来，我们看一下羁押的期间，羁押的期间这边就有点重要，大家要有点 sense。尤其我觉得选择题可能比较容易考出来这边，对。它是一些很重要的规定，但是因为条文太长，所以很多人常常不会特别的专心去看那个条文内容。那有鉴于条文过长，43页这边上面概说，直接帮你们整理好108条很长很长很长的条文。对，来，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图表。首先一开始我们要看羁押的期间的话，我们还是一样要区分什么程序阶段，区分成侦查中、审判中。侦查中的话，基本一开始羁押，先押一次以后，它可以羁押被告达多久？两个月，那可以延长，它可以延长一次，延长的期间也是2个月。那不管是侦查中或审判中，它的延长期间都是2个月。那但是延长的次数有差别。好，侦查中基本期间2个月，延长期间2个月可以延长一次，所以总计在侦查中最多可以羁押多久？4个月。那审判中呢？审判中基本期间有3个月，就是审判中法院决定羁押以后，基本上就可以羁押被告达3个月之久。然后延长期间2个月，在一审可以延长3次，所以3+2+2+2，总共最多一审期间，在一审可以羁押达9个月。那侦查加审判的话，加起来是3个月。那再来二审一样，3+2+2+2，所以最多9个月。三审就是一次，所以最多5个月。这边是一般案件的情形。下面有一行字，粗体字，非最重本刑为10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者，审判中啊，没有延长羁押次数的限制。所以假设今天他的最重本刑是超过10年之罪者。那么，审判中没有延长羁押次数的限制，意思就是侦查中就算了，那不算。那审判中，不管他是几审，只要他是那么重的罪的话，他就可以一直压、一直压、一直压、一直延压、一直延压。大家应该会听说一些关于这个的案件吧？像，苏建和案，他也是这个的受害者。对，像这种规定啊，就是这种 没有延长羁押次数的限制这样的规定，在比照法上哈，在比照法上其实我们是看不到这样的规定的。那这实在是还蛮可怕的一个规定。那大家可以顺便想想，就是这种最近我们有那个速审法，速审法的我忘记通过了没，通过了没，好，反正已经通过了哈，对啊。那速审法的规定为什么我们需要可以，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国家可以更快速的给予我们一个妥适的审判？对，因为一个诉讼，难道为了一个发现真实，然后就可以经年累月，然后甚至这样子长期的羁押被告，这样子有没有符合什么比例原则啊？有没有符合无罪推定啊等等的？那都是一个还蛮严重的问题，对。那到最后已经不是在争执说被告是不是真的有罪，而是他都已经被羁押个十几二十年了，他你国家到底想怎样？对，好，那总之大家注意一下，有这样的规定。然后下面这个图表基本上已经把那条定的有点繁琐的文字，就是都整理在里面。那我想也不会整理的有错，大家就是可以配着一起看，就是108条还有这个图表配着一起看，更能了解。对，好，再来延长羁押。刚刚我们讲延长羁押嘛，那延长羁押到底要怎么去做？第一个，侦查中的延长羁押；第二个，审判中延长羁押。我们一样是分成什么程序阶段，分成侦查中、审判中来做判断。好，侦查中，检察官申请，好，延长羁押申请在侦查中由检察官为之。之前我们有讲过，检察官只要是在侦查中，检察官不管是要一开始开启一个羁押的程序，还是要延长羁押，都是由检察官来做申请。所以在侦查中，延长羁押期间要由检察官附具体理由，最迟于期间届满的5日前申请法院裁定。那它的生效，这个可以自己看，就近程序抗告，然后延长羁押的限制以一次为限，对。好，这个已经整理在上面了。然后那个关于生效的话，那就是自己看一下。然后再来审判中的延长羁押，审判中就不会有申请，不会有刚刚那种延长羁押的申请程序。我们之前也讲，上堂课有讲嘛，就是关于审判中检察官有没有羁押申请权的问题。那结论实务上是认为没有嘛？好，审判中他也没有延长羁押的申请权，所以没有申请程序。那审判中的起算时点什么时候开始叫审判中？之前有提过，这边再提一下，卷宗跟证物送交法院的时点就叫审判中，起诉以后卷宗跟证物送交法院那个时点叫做，就是之后都算审判中。在这边那个关于期间的计算啊，会有一些就是比较细微一点的规定。我在这边上课我是不打算讲啦，不过大家就是有念在讲义上的条文的话，至少都把它看一下。就是关于一些期间计算的问题，从什么时点开始，像刚刚讲的那个审判中的起算时点啊，还有像是前面就是延长羁押申请的期间，它有一个那个期间届满前5日要申请的规定啊。然后下面期间的计算，44页这边，羁押期间的计算，起算羁押期间从何时起算？它是从签发押票的那一天开始起算，还有折算，起算时点跟折算这两条都算还蛮重要，而且是一个还蛮重要，不是说还蛮重要，是一个还蛮重要的概念，但是。考题上就是从出题上来讲的话，未必是那么重要。但是就实务上来讲，那是还蛮重要的概念。你们可能觉得算时间不重要，但是多积压一天，少积压一天，就跟那个去当兵的时候啊，早一天退伍，晚一天退伍，你会觉得就是差很多啊。今天是18还是18，你会就会觉得差很多。有当过兵的应该都知道，虽然我还没当过兵啊，对，对吧？来，再来，学说对于实务操作的批评哈。来这边稍微来仔细看一下，刚前面都是请大家比较多，请大家自己看，这边稍微看一下108条第6项，案件经发回者，他延长羁押期限的次数要更新计算。 但鉴定发回者延长羁押期间的次数要更新计算。这边是在讲什么？假设今天二审上诉经三审驳回以后，那二审本来一开始原本的审判他已经那个好基本期间三个月，然后延长羁押了三次，然后所以羁押了九个月，然后之后上诉以后驳回，那这时候请问就是延长羁押的次数等等的要怎么计算？全部都重新了，因为前面的前一个审级的已经被撤销了，所以这边全部重新。我们之前不是有在讲那个审级说跟居住说，也就是那个回避的问题的时候，有画那个就是好啊，今天一审，然后上诉二审，然后上诉三审，然后三审把原本的撤销发回，然后这边审级说是这样子画图，那其实这边那个期间的计算也可以这样子画，它都是一个审级一个审级，这一个审级它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去羁押被告，这边有。好，这边有3+2+2+2嘛，这边也是3+2+2+2，3+2+2+2，然后一样，然后再上诉三审，然后再撤销发回，然后又多了3+2+2+2，就是多九个月，反正就是重点就是审一次就有最多可以达到九个月的羁押期间。所以108条第六项是这样规定，听得懂吗？听得懂吗？好，来，那这样的规定会造成说什么？就算我们刚刚讲说，就是假设最终本刑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的话，它本身就已经没有延长羁押次数的限制，这个东西已经很不合理了。但假设就算今天是一个普通的犯罪，它不是那么重的罪，但是它经过不断的撤销发回，然后上诉撤销发回，撤销，然后上诉撤销发回，这样子，它还是一样可以不断的延长那个它的羁押的期间，但并没有真的实质上把它那个羁押延长羁押期间的限制，然后真的很实质的贯彻，就是。这个羁押的规定还是就是对于被告还蛮不利的，就是可以一直那个重新计算这样子，更新计算。那所以本法至少在上开两种情形，就是第一个很重的罪嘛，啊第二个这样子来上诉撤销发回，上诉撤销发回这样的情形，这两种情形，那几乎对于被告是一个无限次数的延长羁押。那像这种羁押的话，跟无罪推定原则和比例原则，无罪推定原则跟比例原则下面两个空格，无罪推定原则跟比例原则对于人民的保障显然是违背的。而且国家基于一个迅速原则的要求，下一个空格，迅速原则。国家对于一个受羁押的被告，其实不管是有没有受羁押，他都应该有一个在适当期间内去做一个裁判这样的义务，他才足以保障人权，然后追求所谓的什么法合理性啊等等的目的，这样才能是一个真正的我们所说有人很喜欢讲正义嘛，那我们就讲正义好了。一个正义不应该是浪费，就是花费了许多的程序利益，然后最后去达到，然后被告已经被羁押了20年，然后最后得到一个实体真实，那又怎样呢？对，有时候就是这样的手段，是不是真的已经超乎了，就是最后刑事诉讼所得到的、所达到的目的，所得到的利益？对，这都是值得思考的。所以跟比例原则有关系，迅速原则、无罪推定，好，一样跟我们刚刚讲的投诉审判法，大家可以想一想哈。好，再来我们讲羁押的撤销。羁押的撤销，当我们已经有先提到羁押的撤销，撤销羁押的问题，然后讲说，好，在不具备法定原因的时候，不具备法定原因，羁押的法定原因的时候，那就可以撤销羁押。来，我看看下面这边，我们来填一下空格，羁押的撤销跟羁押的停止。等一下，羁押撤销下一个单元就是羁押的停止。来，羁押撤销是一个使羁押中的被告恢复自由的特别救济手段，它是一个羁押程序的特别救济手段。羁押程序的一般救济是什么？抗告、反抗告。那特别救济就是这样子，羁押撤销、羁押停止。对， 好，来，其中羁押撤销的理由在于什么？羁押法定原因，或是写羁押原因就好了。羁押原因不复存在，或者是因为什么法定事由的发生？法定事由的发生。前面讲羁押原因的不存在是一个当然撤销羁押，然后法定事由发生是一个视为撤销羁押。等一下我们会讲到，隔壁页就有，不用急着抄。来，羁押原因不复存在，或是法定事由的发生，使得羁押的效力怎样向后消灭？虽然它叫做撤销羁押，但是它不是因为不是撤销，然后就溯及既往的时效，它还是一样向后消灭，向后消灭哦。那它可以分成什么？当然撤销羁押跟视为撤销羁押。当然是撤销羁押的话，我们看看它的定义。定义是什么？107条第一项，羁押在法它的原因消灭的时候，羁押法定原因消灭的时候，应该要及时撤销羁押，而且要释放被告。撤销羁押的定义跟法律效果都跟你讲了，还有原因。原因消灭的时候，应该要撤销羁押，而且释放被告。然后，我刚这段话是长得有点快，嘴巴有点干哦。来，撤销羁押的申请权人，撤销羁押申请权人，这边不是只有检察官了、哦，来看一下撤销羁押有哪些：被告、辩护人，还有得为被告辅佐人之人。被告、辩护人，得为被告辅佐人之人，这些都可以申请法院撤销羁押。当他们认为说有法定原因存在的时候，他们随时可以申请法院撤销羁押。检察官在侦查中也可以申请法院撤销羁押。这边检察官基于一个我们之前有讲过嘛，诉讼主体检察官的时候有提过客观性义务，对不对？所以他也是可以为被告的利益去做一个撤销羁押的申请。好。但是发动者其实是谁？法院。一个撤销羁押的发动者、决定者是法院。假设今天法院，今天被告、辩护人、得为被告辅佐人之人或是检察官，他们通通没有提出申请，请问法院可不可以？法院可不可以直接发动一个撤销羁押？当然是可以。就算今天没有经过申请，法院也可以在知悉羁押原因消灭的时候就发动撤销羁押。那他重点是他下面这个审查程序这里，他要听，必须要第一个听取意见，第二个释放被告。来，第一个层次，听取意见。法院对于前项申请，他可以听取被告、辩护人、得为被告辅佐人之人陈述意见，然后在侦查中的撤销羁押。侦查中撤销羁押比较不一样哈，除了一检察官申请者之外，应该要征询检察官的意见。假设检察官申请的话，那当然不需要再征询检察官意见，除非他人格分裂。然后，那这边的话，同时也跟下面这个释放被告这里有关哈。第一个，除了撤销羁押，撤销羁押的时候就应该要直接释放被告。那假设是在侦查中检察官申请撤销羁押的时候呢？这时候法院要怎样？法院应撤销羁押。法院就应该要撤销羁押哦，而且检察官在申请的时候就先把被告放了也是可以的，也就是说侦查中可以说是检察官说了算，只是形式上最后还是有一个法院下决定，法院下一个撤销羁押的决定。那我们刚刚一开始讲说，这是在羁押的原因消灭的时候嘛？原因记得哈、哦，就是讲这边的法定原因。法定原因是哪些？不厌其烦再提醒一下，101条第一项的123款，还有101之1。法定原因是指那些，然后它不是指必要性这件事情。好，一样不厌其烦的再说，法定原因跟必要性的区分很重要。法定原因跟必要性的区分很重要，他们真的。区分很重要。好，等一下我们再讲说，我们讲完为什么他们区分很重要去查课好了。来，再来，刚刚是当然撤销羁押嘛？当然撤销羁押说是因为法定原因消灭的时候撤销羁押，当然撤销羁押。那当然撤销羁押以外，还有视为 视为撤销羁押。视为撤销羁押是因为，来定义与法定原因发生的时候，法定事由好了，法定原因可能会跟那个有点混淆，来改成法定事由。法定事由发生的时候，即生视为撤销羁押的效力。那重点，聪明这句，无庸经法院裁定。前面撤销羁押，它常常需要一个申请，那不然法院也可以自己发动。但是不管怎样，法院都有一个裁定下来嘛。那这边视为撤销羁押，它不用经过法院的裁定，它是在法定事由发生的时候就发生视为撤销羁押的效力。好，那有哪些法定事由呢？第一个，延长羁押的裁定没有合法送达。假设今天羁押期满，延长羁押的裁定又没有合法送达，但是我们刚刚讲那个，假设在侦查中一开始可以羁押两个月，那两个月的期满之前，延长羁押的裁定虽然已经做成，但是还没有合法送达的话，那这时候就发生一个这边的法定事由，所以就视为撤销羁押。来，第二个的话，羁押期满之后没有经过裁判，或是没有经过起诉。没有经过起诉是在讲什么？侦查中的情形。没有经过裁判，当然就是在讲审判中。羁押期满未经审判或起诉，那就是视为撤销羁押。来，隔壁页46页，括号3，受不起诉或缓起诉的处分。然后第四个，被告经特定的判决。然后这其中总共有四个法定事由。那刚刚我们在讲羁押跟徒刑竞合的时候，有讲说，就是他案的确定判决，根本不是一个视为撤销羁押的法定事由，但是实务上却说这样的情况是撤销羁押嘛。所以这边跟刚刚那里可以连一下，不记得的话就算了，不是什么大点哈。来，那这四个里面呢，这四个法定事由里面，前两个比较重要一点，前两个也就是延长羁押裁定没有合法送达和撤销期满未经裁判或起诉。然后为什么重要呢？我们来看46页这边，46页，阿婆数字3，这边有三颗星星。好，视为撤销羁押之后的替代方法，还有继续羁押。2007年立法新增的这个第八项，108条第八项到第十项，它有撤销羁押，然后可以使撤销羁押，它可以使用羁押的替代方法，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拒保、择户、限制入住。还有，甚至撤销羁押还可以继续羁押，好酷哦！来，我们来看看其内容为什么。第一个，它的适用前提是108条第二项跟第七项。108条第二项是跟第七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在45页讲说，刚刚这四个法定事由里面比较重要的前两个。第一个，延长羁押裁定没有合法送达；第二个，羁押期满没有经过裁判或起诉，这两个事由比较重要。然后只有在这边的108条。第八到第十项里面，它只有在108条第二项跟第七项有其适用，这两项的视为撤销羁押才可以适用108条第八项到第十项的规定。然后我们现在讲，撤销羁押可以使用羁押的替代方法，或是先来讲，好，一起讲好了，既然我都这样编了，好。108条第八项，第一个，在侦查中的话，侦查中检察官可以申请，然后法院审判中法院可以发动。这两个东西的话，就是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其实它的条文啊，这边两个整理的其实长得就是很像。对，那反正侦查中的话，在发生108条第二项到第七项，或第七项的情形的时候，检察官可以申请法院。Mm-hmm. 名被告拒保责户限制入居，然后甚至啊、假设不能拒保责户或限制入居的话，他可以怎样？可以继续羁押，继续羁押。那审判中是由法院发动，那原则上拒保责户限制入居，那假设没办法做替代手段，那甚至可以继续羁押。然后甚至还有圈圈三这边重罪弹书。重罪弹书是怎样？假设是根本就是一个十分重的罪，好，正常等等的，那他就可以直接继续羁押，甚至不用考虑替代手段。那像这样的这些的延长，这些的继续羁押或者是替代手段。尤其是继续羁押，继续羁押，你们来看隔壁47页括号三，它被称为一个终极的规范，终极的规范，也就是说，这边的继续羁押108条第八项所谓的继续羁押，它不可以再延长了，它不可以再延长了，所以这个继续羁押期满在释满，在届满的时候，它就应该要怎样释放被告，就是在另外增加这个两个月的时间。那这两个月是怎么算的？像是我们刚刚假设这个，假设照用108条第二项，也就是说羁押期满，然后新的表，好，用第七项好了，未经裁判或起诉，羁押期满未经裁判或起诉，然后之后他可以再另外额外再加两个月。额外再加两个月，这两个月是到108条第八项的，所以不在刚刚那个表里面。这是一个，明明就是已经要视为撤销羁押，却可以继续羁押的情形。108条第八项，这个，应该两个月的话，应该说第九项，然后那个继续羁押是以第八项。所以它是一个。跟原本的可以合在一起计算，它是另外的两个月哈。然后它被称为终极规范，是因为说它不能再做延长，这个样的继续羁押不能再做延长。好，那大家应该有发现到我按耐了很久，然后现在要来开始批评这个制度的缺失，这制度的缺失，缺失在哪呢？它是为了说好，那它要防止，大家来看圈圈一那边立法目的啊。这个立法目的为了防止实务上可能会延误，职务延押，然后需要释放被告。那这样的话，程序保全出现漏洞，因为被告就被释放了嘛。那有时候，可能是为了实务上有时候难免会有一些职务延押的情形。那假设在这种情况下，被告跑掉怎么办？所以就另外再给这个检察官或者法院，他还可以继续羁押被告的手段，108条的第八项这样的一个手段。那学者的批评啊，这边终于可以讲到学者批评了。来，第一个批评，撤销羁押的原因跟替代手段还有继续羁押根本是矛盾的。我们说撤销羁押是在欠缺法定原因下所为的，那视为撤销羁押，既然他要叫视为撤销羁押，我们就可以说，其实他理论上某种程度是视为。欠缺法定原因嘛？好，那今天既然法定原因没有的话，照我们刚刚一开始那个审查程序，然后法院可以做的决定，没有法定原因的话，是不是应该就不能羁押？是不是应该就不能羁押？然后也不能做什么，也不能用替代手段。但是，现在这个的规定就是在一个视为撤销羁押，就是视为没有欠缺这个羁押法定原因的情形，原则上应该是要不予羁押，要释放，对不对？他却准予第一个，他可以准予使用替代手段；第二个，他甚至可以在不能使用替代手段的时候继续羁押，继续羁押。那这样子跟原本这样子的审查方式，羁押的审查方式，整个羁押的理论的构筑，就是。其实是一个很突兀的一个规定，跟原本的，所以这边说跟替代手段继续羁押都是矛盾的。来，下面这个空格啊，来帮我先填上羁押原因。 但是其实这边呢、啊，因为它是一个视为这条羁押，所以应该帮我加上两个字，叫做视为，以视为不复存会比较好。好，刚刚那是第一个原因，是一个理论上的矛盾的问题。那第二个原因呢？撤销的事由，撤销的事由，视为撤销的事由根本不可归责于被告啊！你说国家他去持物严押，然后造成说可能会释放，那是既然自己国家白痴，你自己不好好的去做严押，都已经给你严押的权利了，你却没有好好的做，然后结果这个不利益却要归于被告。那这样的规定是否合理？所以学者就批评说，这样国家出事的不利益却转嫁于被告来承担，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情。然后再来，终极规范并不终极的问题，新增的规定导致侦查中跟审判中，侦查中跟审判中，等于说侦查中跟审判中都新增了一次继续羁押的使用可能，所以可能。根本他连一个所谓的终极规范都称不上，因为侦查中这个做了一次照108条的继续羁押以后，然后后来好，检察官起诉了，起诉了以后，那在审判中他还是可以继续羁押，所以这时候就变成不是一个所谓的终极规范。好，再来48页。48页上面这个空格，先来帮我填一下必要性。参照于撤销羁押的规定，羁押停止是指羁押原因存在，但是欠缺羁押的必要性的情形。好，然后我们要下课了啦。对啊，好，那今天就上到这里，下礼拜三再继续努力吧。